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42集，暗影阴谋。被称作吴越的灰发半妖平静地注视着灵泉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反应。 也罢，既然你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从霍豆的肚子找回了分裂的陆无内丹，那么这次上头对你的考验也算是通过了。 面对着吴越的冷淡，灵泉似乎已经见怪不怪，也并未有生气的意思。 现在的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，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们吧。 灵泉瞥了眼吴越脖颈间那一闪而过的黑色图腾，嘴角轻轻一勾，随后又似有所感地转过身，将视线转向了出现在后方的那两道黑影身上。 哼，你们两个总算是回来了，江瑶那小子的下落查到了？ 是的，只是很遗憾，结果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样。 低沉的声音从其中那名高个黑影处传来，只见来者正是号称黑沙兄弟的那两个黑衣人，而两人对眼前的灵泉似乎并不陌生，像是早就知晓其身份一般。 江瑶已经离开了丰都，而且是在灵域神使的护送下，我们恐怕没法再出手了。 竟然被那小子给逃了，穷奇这个废物连区区一个人类都搞不定。 灵泉那张美艳的脸因不满而微微扭曲了一瞬，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此时吴越那双平静如水的眼眸中似乎隐约起了些许难以察觉的波澜，但转瞬便又消失不见。 说起来，那个姓江的小子到底做了什么呀，竟然惹得灵泉大人您那么生气？ 边上另一名矮胖黑影搓着手一脸谄媚地说道： 灵泉大人您身手不凡，要处理这种小喽啰不是轻而易举吗？又何必暗地里委托咱们兄弟混入鬼市偷偷下黑手呢？ 怎么不愿意吗？ 灵泉眯起眼，有些面露不悦。 哪有哪有，能为灵泉大人您效劳是咱们两兄弟的荣幸。 矮胖男子闻言赶紧点头哈腰，脸上在几经变换之后终于挤出了一个愤愤不平的表情。 只是这次那小子命大，几次下手的机会都被他躲掉了，真是可恨。哎， 矮胖男子装模作样的叹息着，又悄咪咪的瞄了眼灵泉的脸色，话锋忽然一转： 这次咱们虽然没干掉那小子，但也按照计划在挑战里坑掉了许多不听话的江湖势力，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您看在那位大人面前能否帮美言几句，就说咱们…… 只要你们今后乖乖听话，那位大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 灵泉扬起手，不耐烦地打断了矮胖男子的话： 这次通过鬼市的事折了一大批地下江湖的势力，而那吐蕃也身中诛心诅咒，实力大减，今后地下江湖的格局必将重新洗牌，而这也是你们的机会，可别忘了你们身上背负的任务。 那当然，那位大人交代的事咱们兄弟俩一定全力以赴。 矮胖男子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，而边上那高个男子则注意到了远处那些攒动的制服身影，开口拉回了正题： 灵玉台的增援部队来了，咱们该走了。 不过这丰都外围已经被清明之神布下了结界，恐怕不好办呢。 矮胖男子纠结道： 哎，我就说之前不该眼睁睁地看着那鬼差蛤蟆跑去外面，现在可好，肯定是那家伙跑去给清明之神报的信，这下要怎么走呢？ 哼，那还不简单。 灵泉说着将视线投向前方的吴越，而后者也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掏出了怀中那颗陆无内丹，在身边打开了一道传送门。 这次被江瑶那小子逃过一劫，但下一次他可就没那么走运了。 灵泉冷哼了一声， 随即头也不回地踏入了传送门之中。而那黑沙兄弟在诧异地看了两眼吴越手中的红色琉璃后，便也乖乖闭了嘴，转身跟着离开了。阵阵喧嚣伴随着一对对人影从远方逐渐逼近，吴越垂下眼，面无表情地将视线扫过脚下光头男的尸体，随后又抬起头望向那黎明即将升起的墨色天边。 江瑶， 机不可闻的轻语飘荡在清晨第一缕晨曦之中，并与那道消失的瘦小身影一起随风而逝。 小瑶，小瑶， 谁在说话？ 江瑶眉头微皱，轻轻睁开了眼。 小瑶，你醒了。 温柔的声音伴随着眼前这双熟悉的褐色双眸，看得江瑶不由一阵恍惚。 你呀，怎么又在沙发上睡着了？小心着凉啊。 萧远无奈地笑了笑，俯身将江瑶滑落在地的外套拾了起来。 萧远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 睡眼惺忪的江瑶抬头看了眼窗外，发现似乎已是清晨时分，朦胧的晨曦恰到好处地投射进屋内，也为眼前的男子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。 抱歉，我昨晚通宵加班，忘记告诉你一声了。 萧远轻轻移开了视线，脸上似乎有些疲倦，他转身走向桌边，放下了手中的购物袋。 那个，我刚才去便利店买盒饭，正好碰上买一送一，等会儿咱们把饭热一热一起吃吧。 谢谢，麻烦你了。 江瑶见萧远岔开了话题，便也识相的不再多问，连忙从沙发上站起了身。 哼，咱们可是当了一年的室友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还客气什么？ 萧远温和地笑了笑，将饭盒从袋子里拿了出来。 对了，有件事我想和小瑶你商量一下。 怎么了？ 我最近可能要离开这座城市了。 哎，怎么那么突然？ 江瑶诧异道。 抱歉。 萧远低声呢喃着，褐色的双眸深处似乎涌动着某种悲哀与无奈。 如果他最后还是走了，我也就没理由再留在这儿了。 他？ 没什么。 萧远回过神，连忙笑着摆了摆手， 就可能有工作调动而已，别担心。 是这样啊，那你以后还会回来吗？ 江瑶小心地问道。 会的。 萧远看着江瑶有些伤感的样子，不由笑了。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重聚的，毕竟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 萧远。 江瑶望着眼前这名微笑着的男子，想开口再说些什么，却不知为何总感觉心口堵得慌，纷繁的心绪化作一团乱麻纠结在一块儿，让他无从开口。而面前萧远的身影则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得愈加飘渺，与四周的景物一起在忽然弥漫的黑雾中渐渐远去。 萧远，萧远，别走。 江瑶急了，他试图奔向前方的萧远，却始终无法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。愈发浓厚的黑雾吞噬着四周的一切，而在这黑雾缭绕之中，萧远的身姿也开始笼罩上了一层墨色，就连那双褐色瞳孔中的温柔也在这黑暗的侵蚀中逐渐褪去，化为了空洞与木然。 什么？ 江瑶惊愕地望着面前陡然巨变的男子，断层的记忆开始纷纷涌向他的脑海，穷奇的怒喝，狂风的呼啸，以及那张显露在骷髅面具下的褐色双瞳。那名曾经温柔谦和的友人，此时却是以一具傀儡亡灵的样态再次回归，而这绝不是江瑶想要的重逢。 是谁？到底是谁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？ 江瑶浑身因愤怒而站立着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空间哗啦一声开裂，一条巨大的断崖出现在了他与萧远之间。 而与此同时，一根根青色纹路宛如毒蛇般从断崖深处攀爬而出，渐渐缠绕上他的四肢，将其往无底的悬崖拖去。 可恶，放开我！ 江瑶拼命挣扎着，那些青色纹路却像是渐渐抽干了他体内的气力似的，麻木着他的身躯，蚕食着他的意识，将他一寸一寸慢慢拖进无边的黑暗之中。 嗯， 江瑶的视线渐渐被黑雾所浸染，神识也在昏迷的边界摇摇欲坠。恍惚中，他仿佛再次听见了那道熟悉而温柔的声音，悄然传入耳畔，跨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，从虚无中飘荡而来。 小瑶，快醒醒！小远的声音。 江瑶的意识猛地清醒了一瞬，他勉力睁开眼睛，赫然发现此时漂浮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只如木偶般的傀儡亡灵，而是一如他记忆中的那名拥有着和煦笑容的友人。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重聚的，但不是现在。 萧远温和地笑着，抬头望向江瑶的身后， 看，有人来接你了。来接我？脖子好痛啊！ 后颈突如其来的刺痛让江瑶不由痛苦地闭上了眼，但就在这睁眼闭眼间，他却忽然感到一股奇异的暖流从脖颈间流入了他的身体，化解着他四肢的麻木。而就在同一时刻，一道道暗紫火焰忽然从这黑雾缭绕的墨色空间中破壁而出，交缠的暗紫烈火不断撕裂着整座空间，而在那烈火的灼烧下，那些缠绕着江瑶周身的青色纹路也在被不断的逼退，最后彻底化为灰烬。 这是…… 江瑶从惊诧中回过神，他连忙起身再次看向前方，却发现萧远的身影已消失不见。 萧远，萧远，你在哪儿？ 江瑶焦急地大吼着，纷乱的思绪搅动着他心底的焦躁，只是在这暗紫烈火的熊熊包围之下，那些黑雾早已退散殆尽，连带着萧远的影子不再有任何踪迹可寻。 为什么？ 江瑶茫然地站在暗紫焰火之中，心里忽然有些空落落的，脑海中的记忆几经沉浮，而他的意识却依然宛如沉于水面之下，显得混沌不清，这让他一时竟有些恍惚之感。 啊，妖怪，妖怪吃人了！ 一道刺耳的惨叫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划过江瑶的脑海，打破了他短暂的迷茫。 什么声音？ 江瑶惊愕地抬起头，却发现周围这些暗紫烈火中竟然还掺杂了某些他从未听过的杂音，绝望的哀嚎与灌入体内的那股暖流交织在一起，瞬间冲入了他的意识，将某些血色画面闪现在了他的脑海。 救命，我不想死啊！ 他要吃了咱们整座村子，谁来救救我们？ 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浸润着铺天盖地的鲜血，有如走马灯一般在江瑶眼前飞速掠过，一时间烈火声、崩塌声、嘶吼声交织着悲愤的心绪在江瑶脑海中横冲直撞。 怎么回事？ 嗯， 江瑶捂着耳朵痛苦地半跪在地，却完全阻止不了那些声音的入侵。被撕扯着的意识中，他似乎隐约听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话语悠悠浮现在耳畔。 你还记得欠我一个承诺吗？ 男子的声音气若游丝，却不知为何每一个字都敲打着江瑶的心脏，一股明明不属于自己却又不由感同身受的痛苦与悲哀充斥着胸腔，令他的心渐渐下沉。 答应我，从此以后不再吃人，这是我和你最后的约定。你究竟是谁？ 喷涌而出的火舌摧毁着周围的空间，江瑶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便觉眼前一黑， 紧接着就被那汹涌的暗紫火焰瞬间吞噬，顷刻卷入了无底的虚空之中。